庆祝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五周年青年学生舞会11号在我国各地举行。平壤市青年学生在建党纪念塔、凯旋门、平壤体育馆等首都各处广场和着人民的欢喜等一些歌曲旋律跳了舞。这一天在各道所在地市和郡也举行了青年学生庆祝舞会。